促走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人金正的同志可亲形象的马赛克壁画，总是为人民走在一起，郑重地建立在黄海北道山里院市平安北道新一州炼煤塑厂和郫县硅砖厂。马赛克壁画对农村进行现场指导的路上，郑重地建立在浙江的松原郡田仓里。塑造金正日同志可亲形象的马赛克壁画，郑重地建立在开城市人民保安部。马赛克壁画落成仪式在上述单位举行。